在年糕和萝卜糕之间，我们选了花生那边。你听的是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哇！又嚟呢个散播病菌嘅礼拜一，因为咧，即系我唔知边个传染边个，定还是边个原本冇病嘅而家病，定还是冇病嘅将会病？因为我今日出嚟嘅时咧，已经系又系 aspirin 啦，已经。 喂，大佬，我即刻戴翻个罩咯，已经。 冇用啊！你戴迟咗啦，已经。咁啊，交代一下先。嗱，今日阿 Johnny Fox 就迟啲嚟吓，未到。 On the way。 吓，咁啊，有位贵宾啊，我哋今日应该理论上就咩都唔使讲，就听佢吹同听佢表演。 系啦，上次哇，真系受到我哋嘅 fans 大受欢迎嘅 老人家，好嘢！ 多谢， 俾啲掌声鼓励，冇 好嘢， 冇咁教咯你。 好嘢， 各位呢个新年进步啊，万事胜意先。啊！有冇行年宵啊 ，Donna？ 你哋 系就系想讲呢样嘢先，大家有冇行年宵啊？ 我冇行，我琴日喺民主党嗰个 counter 嗌， 咁算系有冇咧？ 半冇嗱，其实我完咗之后十二点几行咯。 咁你唔到做够胆去民主党嗰度嗰档嘢度啊？ 点解？边个唔敢去啊？ 你咯， 黐算啦！我呢啲冇党性嘅，但系 我哋嗱，老实讲，今年 你冇党性， 你问我咧，我就行年宵，我就一定唔行民主党。 点解啊？ 因为我话惊撞到热狗，热狗啲人就随时走去追击民主党嘅。 唔系我琴日 OK 喎，两个几三个钟头咧，真系冇，除咗一个阿伯闹我咯。 咁琴日 指住我闹咯， 嗰日咪热狗啊？ 琴日就 好怒咯，都唔知你讲乜。 不过我估年三十晚你都难逃一咩噶啦，嗰个档口都系喂，今年啲销情如何？民主党啲精品 O 地啦 ，O 地即系唔好。 我哋有条齐恩啲毛巾啊， 好唔好卖先？ 都 OK， 琴日都卖咗唔少、啊。 系咩？几多条啊？可唔可以透露一下？ 几多条啊？唔知几两皮两三皮咯、 啊，两三万蚊 全部啊？ 同旧年比咧？ 琴日就好似话差啲，因为琴日好似落 雨，落雨， 但呢排都差，话呢排都有落雨，毛毛雨啊。 嗯 系咯，所以系影响到啲人去咯。 所以今年会 实今年埋单计数，我估咧就应该系都系热狗大卖噶啦。睇下睇个势都系，即系个 但系人力咧，人力劲啲。 咁呢啲货金啊嘛， 唔系啊，唔系啊，人力佢聪明，佢申请小贩牌喺 边度啊？ 喺老三洋嗰度。 嗱，呢啲就叫做搵。食咯，你哋嗰啲人哋真系出嚟揾食噶嘛？ 我真系聪明喎，我又觉得 呢啲就系聪明咯。 系咪边个我唔明？我啲可以申请到小贩牌。 要货金噶嘛？人哋嗰啲，临时小贩牌系咪先？系啊，即系嗰啲咧，即系其实佢哋嗰个唔使钱，即系佢哋嗰啲聋哑人士嗰啲咧。 嗱嗱， 我絕對對唔住，我冇任何冒犯性嘅，對唔住人力，對唔住熱狗。 唔係，但我想問下你有冇行年宵咁樣？ 我未行啊。 咦？你唔係話星期五去嘅咩？ 星期五唔得閒啊。 未行，你係知熱狗今年係大賣嘅，你知今日去咩波？ 嗱，老實講，呢啲嘢咧就其實就一葉知秋。我睇完呢個上個星期喺屯門，啱啱尋日就喺沙田啦，都咁蜂擁嘅。應該我估咧，佢哋咧應該就啲 product 都應該 OK 嘅。 嗱呢單嘢留翻第二節講，咁啊主力講翻年宵先。 年宵市場好、啊。 喂，阿路人甲想你披露啲 detail 啲或者啲 insight 啦。喂，咁多年年宵咧，其實係咪年年都其實政黨嚟講咧攤位好難賺錢咧？ 唔係，都係睇氣候。老實講，真係睇氣候啦。如果以我咧嗰、那個經驗啦，或者係我印象中咧，有幾年咧，譬如大壯黨嗰陣時咧，佢哋好似 A 四廿五條有冇買嘢嘅咧？好似冇。 咁早冇？ 唔係 A 四廿五條啊，唔係啊 ，A 四廿五條最初頭咧估都估唔到啊，佢哋 A 四廿五條咧有嗰陣時賣 CD。 买咩 CD 啊？ 就是、汤状自弹自抢嘅 CD， 卖到钱 嘅。喂，佢卖十蚊一只嗰阵时，我真系有一只喺屋企嘅，仲呢啲咪识 A， 乜都冇。嗱，印一只 CD 出嚟，大家睇唔到样，对唔住啊！一只 CD 出嚟，那个 CD 嗰、那个编咗佢哋几个大状，即系吴可儿啊、汤状啊、 Audrey 啊、 杰哥咁喺度啦。嗰阵时五个噶嘛，仲有个系咪？我唔知系咪啊李志喜啊 ，Gladys， 我唔记得嗰啲几个啦喺度啦。总之咁咧，十蚊一只嘅啫。我好记得 边个唱啊？ 汤 藏自己咯， 人哋都 汤藏自己啦。 佢如果佢真系走出嚟，佢唔系当年读书做大状嘅话，佢读书许宏哥Sam 虚啦， 系唔系啊？ 佢同 Sam 虚系同期同学嚟噶，你问翻佢啊。嗰阵时一齐夹 band 噶，佢哋 唔系我嘅意思系佢会红过 Sam 虚啊嘛。 你睇翻佢嗰阵时嗰个样，佢同 Sam 虚真系有得挥嘅。 唔系啊，肥 而家佢都唔系差啦，但系。 咁啊真係睇返先。 咁我哋講先。嗱佢 A45 嗰時呢就嗰隻碟呢10蚊嘅啫，就自彈自唱得幾首歌嘅啫，10蚊呢就咁佢籌款啦 ,A45 嗰時即係十幾年前啦講緊。我唔知嗰年係七一啦定係咩遊行之後呢，阿湯藏話呢佢一路講一路講一路流眼淚嘅，即係話呢有個阿婆啊真係做嗰啲清潔工嘅啫，100蚊俾佢買嘅 CD。 一隻 CD, 嗱一個清潔工。 哎呀你講到我都想 都100蚊一隻 CD, 你話如果嗰啲中產住半山，即係上次你哋介紹嗰 間都係100蚊囉。 天際膽嘅啫，100萬都抌落去啦。嗱咗呢 公民黨呢應該過去幾年呢，即係尤其是余若薇喺度嗰幾年呢，其實公民黨嗰個檔口呢應該我印象中呢係最好嘅。 而家都係又話佢都 有。而家有好多明星㗎嘛。咁呢民主黨嗰啲呢就不過不失啦，即係睇下你買咩 product 啦，有人落去就好啲啦，冇人。華叔喺度嗰個年代呢就應該有啲 fans, 一年。 華叔去咗支聯會一號。 係有兩檔嘅，我記得等下有兩檔嘅。有啲呢就啲fans 呢長情嗰啲粉絲呢就嗰聽嘢啦，就去捐下錢啦，麥寶見一見華叔一年一度嗰啲嘢啦，咁就都平咁樣問嘅。支聯會呢就好飄忽嘅，你逢五逢十就好啲啦，你大家都可以知道㗎啦，啊嚟緊二十周年啦，有啲特別版嘅民主女神像啊，有啲唔知咩輸出嗰啲就好啲啦，正正常常嗰啲囉。咁其他黨但係到呢幾年呢應該呢就係、是、人力，因為就係佢哋呢咪有一年咪包咗幾個黨一齊呢做 三 港台宣傳㗎嘛，又跟住入會嘛嗰陣時嘛，跟住好似變咩啲都有㗎嘛隔離呢。 因為佢通常都係三個攤頭擺開嘅，一個就 3D 肉蒲團， 一個就人力，一個電影公司，一個係人網自己。 係啦嗰啲嘢嘅。咁呢所以嗰時成個即係聲勢浩大呢，應該嗰一兩年呢佢哋係最勁嘅。不過因為呢個呢佢哋唔係純粹政黨嘛，大家都明㗎啦，即係嗰時阿蕭生又好，阿鬱敏又好。 佢有一年碌咗阿 Chillam 嚟嘛。 係啦。咁呢啲呢你問我呢就不能夠作準嘅。咁但係呢就你問我呢，如果我印象中呢就公民黨呢應該佢哋明星多，咁就同埋佢哋啲客捨得使錢啲。即係你明㗎啦，係咪先啲中產啦咁嗰啲呢，100蚊掉落去 ,200 蚊掉落去。 佢有個香蕉遮囉，咁你八百蚊囉。 呢啲冇所謂嘅，你 有個高腰袋囉。 新奇嗰啲嘢囉。就年宵就大家老實講就當係叫做即係一年一度咁樣嘅啫，即係支聯會擺開咪大家擺下囉。 買書 嗰 度好悶 啊。冇乜所謂嗰啲，就係嗰啲客㗎啦呢啲，即係真係如果老實講，如果真係要揾錢嘅車遊行啦，係咪先講真？呢啲公開秘密嚟㗎啦，唔怕講係咪先？ 咁係啊，呢都係宣傳下嘅啫，政黨。 咁今年如果我估咧，今年如果你話如果用社運或者係用政黨啊啲政團嗰啲嚟講咧，我估就應該係一百毛嗰度最勁咯。喜羊羊 好大啊！一百毛 佢哋嗰只咩嗰只咩？黄之锋嗰只咩叫做咩杨洋我唔记得咗，杨之锋嗰套公仔咧卖晒啦嘛，已经卖晒啦。 有个刘江华噶嘛？ 系啊，垃圾桶嘛，全部卖晒啦。咁呢啲你冇办法，呢啲系食脑创意工业。 好得意啊，嗰个你冇见过 啊？系啊，冇啦，咁又应该卖晒。即系如果佢哋如果系呢啲伊挺嘢咧，时事讽刺咧，佢哋应该就食晒噶啦。不过佢哋做得少又可能话搵唔得多咯。 但系近呢十年八年都真系基本上每一年都系卖啲时事嘢。 唔係，因為呢啲咧，佢其實就係點樣講咧？因為人流最多為遠，因為你幾十萬人一個場有幾十萬人行，係咪先？啲人流咁勁，咁你幾因為同埋好平，因為你投個位幾萬蚊啫嘛。老實講，講真，你最麻煩係咩？嗱，政黨呢啲可能阿當拿知啦，最麻煩揾人看檔啫嘛。你民主黨人多容易啲咯，其他黨嗰啲咧，其實你問我，佢哋揾唔齊人開檔噶嘛？係啊，呢個咯，係啊，楊之峰嗰個咯。 唔係，因為年年咧，政黨揾呢啲人落去睇檔，其實好煩嘅，又是人網咧。 係啊， 我揾咗人去睇檔。我大本營又冇人留守， 你需要有翻咁上一人，你先可以去睇。譬如你民主黨咧，譬如佢 mark 定有幾個大佬要去嘅，咁而家就啲大佬都冇乜興趣啦。我相信都大家明噶啦，係咪先？費事來俾人鬧啦，驚驚地啦。咁你落去咪我沖撐下場面又好，你叫做同啲街坊見下面又好，點都好咯。 咪其實人係有嗌咪就少。即係其實你企上去咧，係咁，即係嗰啲啦。喂，埋睇，即係嗰啲咧，你唔係個個可以嗌到。 呢啲難㗎，你譬如你大藏黨嗰啲都係做下，咁你咪當拉票咯，咁樣做法咯。呢啲冇乜所謂嘅，大家趁即係老實講， 大家當企街站啊， 趁高興嘅啫。同埋你都係老實講，賣到連三十晚下晝嘅啫。你因為你夜晚真係啲人出嚟行花少啲咧，呢啲當係收得工嘅。老實講就係 啊，我哋 係啊，咁其他嗰啲係不足為提。 我哋舊年啲廁紙好早賣曬， 老實講就 係啦。last 一日都冇得賣啦，冇貨。係 啊，即係譬如民主黨，譬如係咯，舊年有卷廁紙。 今年冇啦，俾人哋充公咗啦。 咁呢啲咪好啲咯？呢啲讲真， 今年卖纸巾咯。 即系呢啲嘢咯。你话行年宵，即系如果政党嗰啲就 一個宣傳咯，拉票咁企街拉票，你話真係賺錢就唔係呢啲㗎啦。老實講， 我哋有個龍蝦戰車咯，琴日派俾人 嗰啲嘢咯，即係你話揾食個揾食嗰啲，學啱啱 Donna 話齋就攞個小班牌啦，貨金啦呢啲 人力喎，講到嗰 下咩都冇所謂啦，呢啲嘢係啊，攞個小班牌咪禮 都 OK 咯。 嗱，我講真我唔知舊年前年都有去，真係有好多人鬧嘅。但我琴日呢兩個半鐘頭呢 你未、啊、因為你未到你琴日去呢未到高 太早啊 啲後生 年廿七 啲後生仔未行啊 年廿七年 啲後生啲琴日嗰啦琴日嗰啲客呢就我諗你都見到㗎啦係啲家庭客因為佢哋呢 唔係 係過年前最後一 日我係九點半嗌到十二點 但未啲細路未出嚟㗎嘛 係啊 有啊啲細路 未唔係一細路係要去到譬如年廿九去放開始放㗎啦 唔係放啦今日已經所以琴日都有啊因為今日開始 咁你覺得如果咁講啦即係冇乜俾人鬧啦係咪即係今年是不是即是今年有人行呢你哋民主党。 唔因为我哋闹我六八九可能啲人睇到笑囉。 六八九真係人都闹啦。 係囉。 即係我哋卖齐啲毛巾 啦。咁可唔可以咩闹六八九 咁可唔可以咩啦咁可唔可以即係显示到民主党有人行呢你今年。 唔知但係你學你话头呢冇大佬大姐喺度。 係囉。你整个刘慧卿。 唔係你咩意思 唔係 即係 冇 人讲。即係想阿姐喺度嘅时候。 係啦。因为阿姐就係众矢之的㗎嘛係咪先。係呀。你整个刘慧卿。整个张丽阳喺度咁啊死得啦。 都唔係喎即係成日 send 上嚟好多人搵佢影相。 喺边度啊喺边度搵佢影呢 维园囉。 喔、哦、好啊呢啲嘢。 自己民主党搞搞搵佢影啊。 係囉。唔係咁你咁阿姐都係有阿姐嘅拥趸嘢係咪先你呢啲不能 夠。喺佢落区啦。 不能夠抹殺咗阿姐嗰个 其 实 係 嗱讲 真 係。即係你觉得风采依然嚟 㗎。唔係真係我唔知闹。真的冇乜人买去闹咯，我唔知道，可能啲人都 而家未到选举， 系咯， 我只可以讲而家未到选举，到选举佢一定系 即系有啲 自知的，其他人都一样。 唔系你啲人未咩啫，未落去玩嘅啫， 系咯， 未上电 啊！你嗰班半岛，你嗰班有班咩基层小贩嗰啲团体，听日都话去民建联度玩嘢啦。 系咩咁好啊？ 但民建联嗰啲 counter 成日冇人噶喎， 唉，嗰啲唔紧要咯，佢哋做戏啫呢啲。 咁咪咯，你落去玩嘢都要等有人先做得戏噶。 咁有記者到咪得囉佢哋要海 外嘅。咩人去玩呀 咪桂林夜市嗰班友咋嘛。 咩係桂林夜市喎、 哦、 深水埗。深水埗。即係佢逢新年嗰陣時呢其實同埋只係深水埗嘅威文學呢威文你同我哋呢啲成日喺旺角遊走就知㗎啦。其實一到年三十晚 新 年嗰陣時呢係啦呢啲我就 係。即係喺黃金嗰頭呢黃金平時唔開得當攤小販嗰啲呢逢到年三十晚至年初一二三冚唪唥擺曬街檔喺度。 係啦。 但係佢哋整嘅嘢就同普通嗰啲街檔唔同嘅。即係平時普通嗰啲呢永遠都係魚蛋啊。 腸粉牛雜。 腸粉牛雜。但係嗰啲係好多 小。羊肉串。 no 是炸鱼蛋 炸鱼蛋啦有啲系 炸鱼蛋有冇出佢 炸蛋啊 炸蛋 系一袋 唔系咖喱鱼蛋 系啦佢系有好多粒细嘅粉团炸嗰种啊 白色嗰啲啊 系啊 哎呀你知唔知我搵咗好多年啊 哎呀你唔知嗰度有得卖啊哎呀难睇你咯你而家先知啊哦你原来唔知噶 我话俾你听我搵咗起码十年呢啲。豬油魚蛋我告訴你這叫做不是叫做粉團魚蛋叫豬油魚蛋 即是告訴你聽個形狀有些粉團這樣 我以前在家樂商場有一檔沒有了 是 跟住我是問了很多人都說香港絕了種了豬油魚蛋即是點甜醬的嘛白色粒粒那些嘛為什麼呢 所以呢 我小時候是住屋邨我放學實是買五毛子 你不要一路講一路喊得我明白我知道你好大感觸 爸爸會帶我去買豬油魚蛋 咁樣嗱今年我哋可唔可以食返豬油魚蛋嘅話呢就好難啦因為呢 冇難 多謝民建聯佢呢就喺民建聯嘅區議員喺阿鄭榮順女仔喺深水埗區議員上面入面呢就話呢就今年就希望佢哋係民建聯佢哋希望呢就食環署嚴厲果斷執法新年期間就嚴厲就處理啲無牌小販問題。喂嗱不過嗱話分轉頭搵食還搵食附近啲居民呢確係受到好曬招嗱你我唔係嗰啲我唔係左膠。 明 我純粹意思 我哋上年都講過呢個問題。 是以事論事啫。 係。 老實講嗱你喺度搵食你喺度搵食唔係佢唔係佢開幾萬佢嗱佢年三萬開始初一初二咁幾日嘅啫。係你話係咪三萬都受唔到呢 嗱 你 放假 我唔係住黃金嗰頭我唔知。啊、即係不過你話係咪完全係咪忍受唔到呢住喺樓上嘅街坊我諗呢就真係深受其 擾。喂賣魚蛋啫。 唔係佢草佢成條街呢 係浸 魚蛋腸粉炸大腸臭豆腐乜鬼嘢都有㗎咩碗仔翅乜嘢都有㗎。 好正好正好正。 直情係台灣夜市 我一定要去。 威文就知啦呢啲係咪。 仲有即係今年可能冇啊。 今年咧，今年啊，已經食環署已經喺深水埗黃金嗰個路口出面嗰度咧，一掛掛咗九張畫出嚟，嚴厲掃蕩無牌小販咁上下。 果斷執法。 但係我會覺得呢件事會移師過去麗閣村嗰度。 啱曬，同我一樣咁諗法。嗱，你其實咧桂林桂林夜市。就一個深水埗啦，你行過啲啦，其實嗱，你阿 Raymond 知啦，住深水埗去嘅，你咪行過對面基隆街嗰邊、桂林街、基隆街或大南街嗰邊做咯。下一個地鐵站咪係麗閣村個巴士總站咯。其實嗱，我好多朋友都知㗎，譬如住屋村嗰啲朋友都知啦。一到夜晚十二點之後，青衣啊、馬鞍山啊嗰啲， 屯門都好多。 屯門啲巴士站全部都係呢啲咁嘅咁嘅買嘢食嘅地方嚟㗎。 馬鞍山都有嗎？ 有，你嗰啲中產區你唔知㗎啦。恒安村嗰度啊， 你離地啊！ 我唔去夜街噶，我九點前翻屋企。 恒安村嗰度咧，去過巴士站咧好多年噶啦，而家我唔肯定。 恒安村冇啦。 嗱，你聽我講，你聽我講冇，而家冇係因為又係多謝啲區議員啦，當然就以前咧。 嗰度即係我哋 噶嘛，大家放光咁樣咪落去買個乾炒。 我好中意㗎，係啊！ 咁後屘咧就演變到點樣嘅咧？演變到 果蒸盅咁啊！ 演變到點樣樣咧？初頭你落巴士就現炒現賣俾你啦，後屘就俾人數得緊要啊嘛！就落巴士有個小朋友 外 有僆仔就收 order， 俾張飛你 住，喂你住咩乜乜樓乜乜室，俾張飛你，跟住會送外賣上你度。 嚇！真噶，我第一次听喎。 搞错你唔系， 你点样选、啊？ 你是不是香港人？是不是一个社区主任嚟噶？ 我唔系嗰边咯。 嗱呢啲， 呢咪中产区咯， 系 嘛？ 系啦，呢啲就叫香港嘅狮子山下精神咯。你送我，我咪 fuck 炒完之后送上你屋企咯。 喂，呢、這个真 系 好得、 啊， 呢个 系唔好掂先？ 掂啊！ 嗰就好，喂咩咩楼咩咩室搞掂，送埋外卖先搞数，搞掂我翻屋企冲埋个凉，开埋张台，叮当搞掂，即刻 食。 系咪先？ 真系噶，真系噶， 几好啊！系咪先？ 但你又冇咗啦嘛？ 唔系，因为咧，佢屋村咧管诶， 算屋村大啊，我住屋村 管得紧要得滞咧，你咪扫晒咯，俾人哋呢啲样就 系咯，我以前咪就 系 咯。 唔系咁，你话譬如讲翻 住公屋惊扣分啊？ 讲翻桂林夜市嗰度咧，你问我咧，今年可能咧就嗰个地方就冇咗啦，即系高登门口冇咗啦。威文系最熟噶啦，呢啲嘢就我估佢都啱，咪丽阁村个巴士站咯，或者行上咗个街口，咁啊 青山道沿线又摆上去。 即系我就咁睇。我估咧，食环署最终咧都系会留一手嘅，因为咧 系啊，因为食环署本身自己都系交功课啫嘛。你投诉边度，我咪睇 嘅。 唔系佢唔佢 佢为咗做嘢， 佢要做嘢，佢咪揾一队特遣，因为佢哋有特遣队噶嘛，佢哋廿四小时特遣队噶嘛，你知唔知噶？ 我唔知噶边咩 特遣队。就係唔係佢哋食環署咧？嗱，你朝九晚五就有人做嘢啦，啲咩衞生幫嗰啲啦，佢有啲特遣隊嘅，就我嚟掃呢啲咧半夜三更小販嘅嘛，佢咪擠隊特遣隊喺附近咯。不過你問我咧，去到大時大節，佢哋咪識做咯。哦，今日嗱，今年阿 Sir 就上面講咗要喺黃金商場門口擺嘅， 嗱你哋 咁佢哋隔離嗰度 行過方便自己行，行過兩步啦咁 咯。你老實講，新年流流。佢掃你啲嘢，亦都冇意思。一陣間你啲人又去到，喂哇乜乜乜乜乜，佢又冇胡椒噴噴你嘅，早上 佢有胡椒粉啦，食翅嗰啲咯。 唔係，即係我你問我咧，我就覺得即係你做生意嗰啲人，你咪要做生意，咪自己識做，行開少少咯。你唔好令人哋難做。 食 嘢啲人 食 完你咪走咯。同埋嗱，即係老實咁講，食嘢啲人咧，亦都有少少公德心，學政府 唔好齋。 就係啦，自己帶來的嘢自己走，食完啲錢唔好周圍抌，咁你下年繼續食過咯，係咪先？你都平地都係，亦都冇意思， 係 咪先？ 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你而家有 Facebook 咧，啲人基本上食呢啲嘢係會自己揸車去食嘅，係 啊， 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你咁，你揾咗廿年啲豬油魚蛋咧，好似我咁，我真係好想食嗰樣嘢，係會揸車去食嘅。無論你喺麗閣村又好，就算你行過南昌村，喂 ，hello， 喂 你行過去南昌村都好啊，你搬到過去都依然有人揸車去食噶嘛？ 喂，嗱，我唔理。我要呼吁各位系读唔系读者系听众，你哋知道边度有猪油鱼蛋嘅？唔该你话俾我听，统筹。 车你去食好唔好啊？ 唔系你又冇啦嘛？ 今年话唔定有，即系只不过唔喺个地点，我就话揸车啲人都会去食嘅。 即刻摆落去花生当饭食嗰度。 我报告下先，我入咗嚟啊！ 欢迎 啱啱讲紧桂林夜市啊！ 打卡。 阿福壮有冇去过桂林夜市啊？ 边度？ 桂林夜市啊，深水埗啊， 深水埗 食嗰啲嗱，离地同我 去 唔顺路啫， 佢注意食物安全卫生，佢注意食物安全， 我搭东涌线嘅， 佢注意食物安全卫生。 唔系你知唔知有呢个桂林夜市啊？ 黄金商场啊， 食嗰啲炸鱼蛋嗰啲， 逢年 臭豆腐冲街大， 我嗰度叫桂林夜市， 我都系扯，你都知啦。其 实系你唔知啫， 我系唔知佢有咁名， 其实我唔知道，老土。好， 咁商场你唔去嘅咩？ 我去嚟做咩啊？ 卖电脑噶嘛？ 我唔卖电脑啊， 去苹果卖电脑噶嘛？系啊，唔得 我 卖 电脑。唔系我冇电脑，我得 office 部电脑。 离地， 而家使乜啊？你揸住个电话都已经做晒电脑要做嘅嘢啦。 咁啊系， 我唔信你冇 notebook 啊！ 我冇，我真系冇。 唔使噶啦，而家都。 你几时见我用 notebook 啫？冇。 屋企有冇电脑？真系冇啊！ 冇。 咁坚抽，即系翻公司先做嘢。 唔系我哋，我惊随时抽 search 啊嘛。冇嘢，冇电脑， 聪明啊， 聪明啊，梗系啦，我哋呢啲走鬼走得快过你。 霍藏，你睇完本睇紧本运程书，念念有词， 运程欠佳。 你 咁讲， 唔系你系话香港系嘛？唔系话你自己系嘛？你系话你 香港当然运程欠佳， 呢啲系有六八九喺度。 咁做咩啊？ 香港冇人行。 仲有做咩啊？哎呀，唔得，我要闹民建联得唔得啊？ 闹 得闹， 我哋要少有少系统嚟讲到边而家。 讲完去年宵花市，讲完啲政党嗰啲 counter 咯，咁啊讲，因为事完讲开，点解讲桂林夜市就话桂林夜市会去追击民建联嗰个 counter？ 嗯， 系咩？ 嗰个年宵档啊，即系有班基层小贩代表团体嗰啲。 喂，我都想 join 埋，真系唔系讲笑。 得，有咩错？ 哇，我觉得咧唔知，哇，好鬼黑人憎噶民建联嗰啲人。我唔驚， 佢見到白狗一樣咬嘅啫喎，你唔好呢樣。 唔係，我覺得領會咧，真係好包庇嗰啲民建聯嗰啲人咯。 當然啦， 咁梗係啦。 譬如我， 指人嚟啊嘛， 係咯。 我做服務嗰個區啦嚇，有一笪地方係有阿姐頭嘅， 係 嚇就借咗俾民建聯嗰條友仔。 茂里， 茂里，我係永遠借唔到嘅，我就要喺街嗰度風吹雨打嘅。係。咁咧，話説乜唔得啦？我琴日星期六。我就係唔開名，我就係唔想同佢做宣傳。 OK， 總之係一條招嚟嘅，正一。咁咧，因為佢姓招。咁呢時我咪入去領會嗰度啦，星期六入去領會嗰度嘈，係啦嘈。哦喂，我想借嗰度，你唔借俾我。而家民建聯擺曬五張台喺度，你就可以借俾佢咁啦。 係啊， 跟住佢就話：，誒，佢都唔係政黨咁。我話唔係 政黨。哇！呢個勁喎。 我話佢著住。 民建聯 嘟嘟嘟件衫，橙色嗰件衫唔系政党咁啦，跟住佢就死死气就出去，咁呢条友仔咧就除咗佢件衫， 跟住唔系政党啦， 系啦 ，secure 咗，嗱除咗衫啦，唔系政党啦咁。 咁佢唔系政党，佢用咩名义借个场啊？ 好多卫星 吓，咁你快开个卫星组织啦。 咁你用咩卫？ 你要有要话后援会？ 其实咩保卫周庭，保卫 保卫又 要话保卫队。唔系，其实我系有嘅，但我又唔想用咗个组织，但系又做翻民主党嘅嘢嘛，咁其实好贱格噶嘛，我觉得。 系。 好啦，跟住就除咗衫啦，但系佢所有每一张徽春都系印住民建联嘅，跟住我同 security 讲，哦喂嗱，唔系政党啊，张张民建联、啊，跟住佢就话。哦，得啦，你嘅投诉已经记录在案噶啦，但系因为今日系星期六咧，我哋嘅经理系唔使翻工嘅，不过我会同你转达。 但系一定要喺嗰个位写挥春嘅咩？ 系嗰度系最多人流噶嘛，因为那个商场门口嚟噶嘛，但系佢嗰位系有阿姐头噶嘛。 咁我想问一下，点解佢过我唔借俾你啊？ 佢咪就话我系政党咯？ 哦， 哇，真系贱到咧！我真系我一定 摆明扯猫尾。 系啦， 跟住你有冇买翻啲领会啊？自己？ 我冇钱买， 买翻领会款 呢啲系啊，佢管理得个商场井井有条，其实应该买得过，听落去。 你咁样真系好井井有条啊！真 系咪先系啊？呢啲 真系激到我啦， 系咯。 跟住就不停着翻件 抗拒你啲政党，又着翻件衫介入去啲。 跟住 Q 行过去又除翻件衫，又着翻件衫，除翻件衫，着衫除衫咁咯。哇！跟住我哋嗰啲真系好惨。 有啲似选举会发生嘅情况， 系咪你都系咁样啊？ 系啊， 你系俾人投诉你做嗰个先。 民建联就挂 banner 冇事噶嘛，你其他党咧就会即刻有人过嚟剪噶嘛。 唔系， 系啊，点解要搞噶？ 我选嗰年系白鸽挂就冇事，人力挂就俾人 report 啦。 嗯， 系咩？ 当然啦。 唔系，总之我净系。民建联系挂到咧， 其实呢啲 系 都系家教， 全 街都系。其实呢啲都系家教球嘅啫，冇乜所谓嘅。 唔系啊，我想讲嗰样嘢系咧，个 secure 系埋嚟同我哋讲咧，喂，我要做嘢喎，喂，你哋配合下得唔得？ 系咯，其实话说我前几日， 其实喂，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 我哋搵人手拎翻张 banner 就冇事。 哦， 系，唔系我前几日就系 exactly 喺嗰个位尝试派嘢，啊，佢两个 security 企喺我前面唔俾我派咯。 就話你係政黨。其實我冇著住衫，我亦都係派住有民主黨嘅嘢啦。當然、 哦、 ，exactly 佢動咗喺我前面。 你企喺第二個位派唔得嘅咩？ 都話嗰度係最多人流噶咯，我唔係左就右，咪都有去。跟住嗰個仲抵死。 喂，其實老實講咧，諗諗下咧，你啲政黨咧，真係應該諗一諗咧，唔好咁樣再做呢啲嘢啦。 咁點啊？做咩啊？ 你應該與時，你哋應該與時並進啦。 點解與時並進啊？ 你神操萬年咧，做咗幾廿年咧，老實講，真係啲人唔理你嘅，啲僆仔唔會收理得你。做乜鬼啊 ？OK 噶，收过。 系啊，呢啲嘢，你老总派两日派晒成条村啦，已经。 咪有几个点咯、 啊？系啊，呢啲嘢差唔多噶啦，我都派过啦，我都帮人派过。 唔系，所以其实我仲、 啊、你真系派两日派晒噶啦，呢啲嘢，你哋 咁应该点样转型咧？ 唔系啊，你唔系谂我 Facebook 啊，乜乜乜嗰啲， 全都做齐啦。 区议会都难选、啊。 呢啲咪咯？喂，选区议会又嘥时间。 唔系，跟住仲要衰到咧，有一笪地方系个村嗰度咧，即系个入口啦。其实你即系行入去同行出去，即系只系一 cm。 即系入同出，入同出， 系啦。咁我一行入去呢、啊、真係唔知點解個 secure 做嚟㗎喎。我心諗你唔係喺上面有個閉路電視你乜嘢撳住 好明顯啦呢啲。你唔係覺得冇人會撳住嘛喂收咁多管理費唔係撳住呢啲撳咩呀 跟住我 係業主都叫佢撳住你啦。 我即係擺嘢喺花槽我隔離個師奶都擺咗袋菜喺度。佢唔鬧佢係鬧我。 嗰、那個嘢咪當區 系， 咪咯。 跟住我反轉曬啲揮春咯，我睇唔到政黨咯。 到你揸裝嘅時候，佢企喺嗰度，你又喺度 report 挑佢啫， 係咁噶啦呢啲嘢。 唔係我遲啲要咧儲曬啲嘢。 你唔通嗰時又話咩言論自由、啊？ 其實 唔係幫， 其實 唔係， 其實領會都幾均真嘅。如果各區邊個係咪幫邊個？ 係啦。 唔係真係，所以你問我， 因為嗰個嘢真係最多資源交曬嗰度啊， 咁所以佢不停可以冧裝，贏到又一不停咁冧。 係真係真係嘅，老實講， 即係等於同啲法團一樣。 係啊，真係。 管理公司永遠都係幫啲法團㗎。係 啊，係咪先？咁老細嚟㗎嘛，係咪先？講真呢啲嘢， 咁咪即係好似我哋立法會咁咯。 係啦， 投身都要贏。 咁咪係咯。好，休息一陣。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中环四海政治。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何俊仁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OK 啦嘛 ，OK， 因为有条片咧就令到我哋大家都唔系好集中得到。咁嗰条片咧就系、是、无线而家做紧嘅四个女仔三个巴定三个女仔四个巴。 四 个 女仔三 个巴。嗱，虽然我冇睇过 四个巴， 但系我觉得 唔系我有追噶， 有几个女仔系 OK 靓。 唔系，系喂，你冇睇咩，霍总？喂，好真实啊！呢、這个真 系 好真实。 其实冇乜时间，冇乜真，冇乜时间睇电视。 即系佢嗰啲咧 ，pupil 咧，佢真系嗰个 setting 系真系好似好真咯，好真。 即系你真系行内人，可能有翻啲意见嘅。 咁当然啦， 即系呢个系唯一弹得最少。 咁最唔真系边度？ 最唔真女 就系点解咁多女仔咁靓？ 即系嗰时阿陈红 系啦， 点 解咁多靓女嘅？屌，唔系嘅， 我啲同学好嚟。 唔系叫你讲，阿 Donna 讲。 O、okay、K 啊，有啲系咁噶，真系。 好明白明白。 我哋法政会师好多靓女。 系嘅， 系我哋知 嘅。好，点啊？沙田。 好啦，今日我哋讲沙田第一单嘢，麻烦去边？ 中国人管快中国去，不要在香港，听得懂吗？ 你在哪里啊？ 我在香港。 商场变成反内地人的战场，今次战线是沙田新城市广场。昨日下午两点开始，陆续有市民响应本土民主前线的示威，反对水货客同一签多行，一见到有人拖劫或者拎救护袋就即刻闹。 我觉得可以 係咁樣咯。如果政府唔俾我哋過嚟，絕對唔會有人過嚟嘅。咁我覺得呢個係香港政府嘅問題咯。如果你哋覺得人多，你哋可以限制，唔好俾咁多人過嚟。 差距越嚟越大嘅問題啊，我覺得。 邊方面嘅差距？ 有錢人越嚟越有錢咯，用大陸嗰啲即係我哋內地普通話講嘅分錢，就類似咁咯。 亦有自稱係香港人嘅光頭男人不滿示威者而嘈起上嚟，仲差人條頸即刻被帶走。至少有20間金鋪同時裝鋪一度落閘暫停營業， 淨係見到幾個僆仔戴口罩咁行去前，不過啲警察就會一班班向前衝，向前行。 會唔會影響你哋做生意？ 冇乜嘅，陳姐。 冇影響。 你點解又落閘嘅？你都落閘嘅，點解頭先？ 預備啊嘛。 預備啊。 係啊，咁點知我哋行埋過嚟啊？ 示威者又喺商場到處立著火頭。直至五点几，有个示威者在商场被捕，激起群众情绪。推跌货架又逼爆时装铺嘅交集，警方即刻举红旗，再喷焦同挥警棍驱散。四散之后，保安封锁广场三期出入口，阻止市民进入。夜晚七点几，有人冲出马路摆雪糕桶同垃圾桶，阻塞交通。之后又在沙田中心拉了个男人，以涉嫌袭警、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同普通袭击，一共拉了6个男人。事件有一个警员同2个市民受伤，不排除会再有拘捕行动。 本土运动， 本土运动。咁咧吓。事完咧，呢有大約呢個200人啦，就去咗呢個新城市廣場嗰度咧，就反水客。咁咧就中間咧爆發呢個大型嘅衝突啦。我哋睇新聞都見到啦，即係其實我食飯嘅時候都見到。咁啊，新聞見到就係一大堆人戴住口罩，咁啊同啲拖住 keep 嘅，同埋拖住警察，即係同啲警察就喺度發生好多衝突同埋口角嘅。咁、那個我先講我作為一個普通人，如果見到個畫電視機畫面先啦，咁見到呢個感覺其實好差嘅、你唔知嗰班人做緊咩嘅其實。 係咯， 跟住就影到一個鏡頭就係呢嗌曬呀，跟住又見到啲鋪頭落閘呀、跟住又見到好似撳咗人落地呀、咁當然亦都有見到我哋啲慈母喺度揮動呢個警棍啦。 係好高， 好似喺度耍棍咁喺度轉啦。 係咁搏落去。 咁普通人見到呢個畫面呢，就係覺得嘩咩事呢，係唔知咩事。但系总之就系、是，但系就会 肉咁咯，嗰啲人喺度 个感觉系好差嘅，基本上。 我同意 霍大壮， 霍大壮你嘅讲法，即系大家真系觉得暴动嘅事，系个感觉真系好差，老实讲。 系咯， 咁你会唔会觉得现场咧系因为经过上一个礼拜日屯门嗰单嘢，系更加多人喺度围观？ 其实屯新城市广场真系好多人噶， 本身星期日好多人 嘅，系啊， 围观嗰啲啊， 唔使其实咧都唔系新唔止星期日啊，平时我都会有机会去，因为可能去沙田裁判处咁样，其实嗰度系好多，长期都好多人， 喺长 咁拖 keep 嗰啲人都真系好多， 真系好系啊，成硬角， 因为佢附近又有酒店。是啊，你变咗你好多人喺个， 唔系有嗰个货真盏系咪啊？喺咩啊？ 价真盏， 价真盏， 价真仔隔篱嘅，沙田中心定系好运中心嗰边？ 沙田中心 系啊，呢啲 系啦，所以好多水货客嘅。其实 嗰 咩咩咩价真盏啊？ 价真盏， 价真盏卖咩嚟噶？点解咁多人去？ 唔系卖 价真盏，基本 上啲嘢平好多啊，平过超级市场噶嘛。 系卖一间油量杂货嘅铺头，但系佢主要做水货，佢就唔做行行货，即系例如金沙朱古力啊，又或者啲橄榄油冚唪唥就入。 我记得好大抌。 佢入嗰啲係唔係香港冇代理商嘅即係例如奶粉咁樣佢係直接喺外國入口所以嗰啲係冇中文字嘅。 西班牙 嗰啲罐係。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 啲 人就會嚟買㗎。 唔係平啊嘛，平啊嘛，唔係因為有啲金沙朱古力嗰啲咁嘅嘢咧，其實係就算係經水貨又好，經行貨好，其實都係同一樣嘢嚟噶嘛。所以但係問題，佢經水貨入就會平咗，可能平咗兩成三成。 嗰啲咧，其實真係有啲唔公道嘅，因為你如果真係水貨嗰啲咧，即係阿Donna你啲老友阿挺嗰啲就知啲啦，北區。因為如果真係走水貨喺北區做啦， 同埋 沙田嗰啲其實係 鐵路沿線咯， 唔係佢成本高啊嘛，你搭多嘅 沙田，因為係啊，本身係一個 好多，係啊，都係差唔多三十蚊 長咗嘛，佢搭多嘅站，佢真係做水貨啲，其實喺北區嘅，去沙田嗰啲其實真係 沙田嗰啲多數 真係唔公道嘅， 多數係似自由行 多於係啊，真係唔公道嘅做水貨。我今日先晏晝同個旅遊業界人士就食飯啦，咁樣咁佢就等係呱呱嘈啦，哇搞錯啊！你哋班人搞到香港咁樣，真係我哋倒我哋米咩？點點佢 唔係林生嘛？ 唔係 number one number two 噶啦，你同得食同得食飯嗰啲。 佢就好，佢都佢又咁講嘅。佢哋旅遊業界點講咧？佢哋都唔係十分贊成咧呢啲自由行，因為佢哋呢啲叫非過夜旅客。非過夜旅客咧， 其實賺到少錢， 賺唔到錢咧， 係啊，真係 酒店賺唔到錢，導遊賺唔到錢， 食都賺唔到錢， 食都賺唔到錢，係啦，食嗱食嘅一間， 但係買嘢啊嘛，零售業咪賺咯。 因為啲都賺唔到錢嘅呢啲嘢啦。咁所以佢哋咧就如果佢哋都話咧，你如果要搞嘅，即係政府要搞，上面要搞，你俾啲過夜客我哋啦。啊！ 咁你点样逼到啲过啲人过夜啫？ 唔系 咁 你远 你集咗啲 长途， 即系你广东省嗰啲，你唔好搞啦，你唔好再锯。 你集咗啲短咪得咯？ 即系嗱，即系飞一条西。其实咧，旅发局近呢几年咧，俾人打多咧，应该以两三年咧，旅发局咧做嗰啲海外推广咧，广东省咧佢哋系零嘅，佢哋唔 做 广东省噶啦。大部分翻落嘅钱咧，其实系做咗。东北啊， 大连 嗰啲地方嚟嘅， 即系最少搭飞机嘅地方， 大连咯， 系啦，唔出奇，唔出奇，真系唔出奇， 最少系搭飞机嘅地方， 即系呢啲噶啦，咁你佢哋都觉得咧，就即系呢啲都帮助唔到旅游业界嘅，不过即系， 但系大连啲人落嚟又唔会同你扫货， 咁你起码逻辑上通啲，即系起码横掂嗱都要承受你嘅代价啦， 系啦， 最低限度你 俾多啲钱使咯， 赚咗你个酒店 先，所以我就觉得咧，即系譬如啱啱阿大壮讲咧，即系个印象好差咧，其实我系同意。因为咧，你真系有啲无辜嘅啲旅客，老实讲，即系我今日都同嗰个朋友讲嘅话，即系我自己，譬如好多香港人放假，而家去日本旅行，个 yen 平啦，系咪先？去到日本等系狂扫货噶啦，女仔就肯定去到当地嗰啲化妆品 店系 咁扫咁扫噶啦。咁如果你忽然间去到日本，有个日本人同你讲喺度系咁狂骂你，北加一路北加一路咁样喺度，你都冇人啦，系咪先？讲真，喂，你都心谂，喂，我都系嚟洗钱啫，你做咩闹我啊？咁香港人，即 系 香港人去到第二度，老实讲，真系老实讲，香港人去到第二度旅行，亦都也不见得咧，即系啲 manner 好嗱。我讲多一样嘢，即系唔介意就，我上个星期有睇新假期，即系本， 我都有 新假期咧，佢有个记者上嗰个星期唔系今个星期， 我有我见到你 post 咗上 Facebook， 系啦，可以讲翻出嚟啦，系咪先？嗰阵话你爆出嚟， 哇，身份披露 咁样样啦。个记者嗱，个记者嗱，真系佢哋有记者写嘅，吓，个记者就去日本公干，佢哋隔旅游杂志啊嘛，就话去到日本嘅百货公司嘅洗手间。類似啦，見到一啲香港師奶喺度飲水喉水，啲師奶仲話唔使俾錢買水啊嘛，抵啊啲水咁乾淨。嗱，即係香港師奶，香港人寫翻出嚟。你老實講，大家諗下，即係我睇完之後，我都覺得哇，惡咗一言，係咪真係使唔使咁啊？嗱 ，yen 平你買張水都係可能100 yen 啫，幾蚊啫，即係使唔使咁咧？即係所以咧。有時我見到譬如你我哋而家有好多人喺度話啲水貨客話啲內地遊客啦旅客嗰啲都好啦，其實香港人去到第二度老實講真係差唔多㗎啫。 我真係舉手認錯啊！我去韓國呢，我都係拖個夾去呢個樂天嘅頂樓嘅 Duty Free 度。 你總之一去親啲歐靈，你就一定要大件 嗰啲咧。 即係我都去過你啱啱嗰個樂天超級市場㗎嘛。 唔係超級市場啊， 樂天 Duty Free 啊， 系啦嗰啲啦，即 系 你问我咧， 嗰啲啊，唔 系系嗰啲啦，系啦，我其实去过一次，因为我 女人 男人去，即系去首尔，即系攞嚟搞嘅。我哋第一次去啦，咁啊陪 男人去清凉你啊嘛， 嗰啲我唔识啦。咁我都系同 佢笑啊， 我都系同女朋友去啦。我去唔记得去到边间百货公司顶楼咧，成个顶楼就系卖 Duty Free 嗰啲啦。嗰阵时咧就仲系好兴咧嗰个人心嗰隻化妆品叫咩我唔记得咗啦，有啲人心喺入面嗰隻化妆，我唔记得个咩。 雪花秀 啊，系系成个场都系港女喺度买呢隻化妆品咯，系啊，哇，净系 唔系嗰只太， 你仲要买亲嗰啲嘢，唔系买得少喎。 系啦，其实一模一样噶，即系你一模一样嘅，所以咧，你问我咧，即系如果而家 我买嗰个面膜买咗50块啊， 内地客嘅话咧，即系老实讲，大家一系香港人，你哋香港人咧唔好去旅行咯。去到第二度，一系你唔好扫货咯，系咪先？系啊，而家老细去日本去扫捞添啦，香港人。 我直头系要踎咗喺度扫货， 赚成万几蚊啊！ 系啊，系咪先？系啊，咁老实讲咪一样。 其实我日本咪又去买去扫龙角散 咯，系啊，你话龙角散都扫嘅系咪先？ 其实 系啊，所以乜 双曲记有 卖咩？ 但我真系做呢啲噶，去韩国咪做咩啊？ 系咯，大壮，你平时去沙田有冇俾人碌亲脚啊？啲夹？ 咁我冇，咁我都算係反應快嘅，避得開。 喂，我有啊！ 沙田係咪唔使審嗰啲奶粉案嘅？ 沙田唔使， 就 系、是、呢、這个去晒 粉岭。粉岭个官系咪好型咧？ 个官系啊，系我不嬲都觉得好型， 系咪噶？ 好多嘢 讲下官嗰啲庭上有其他经典嘢出嚟啊！ 好得啊，佢嗰次讲你咩？ 有冇得？有冇料？ 佢好多嘅， 系啊， 佢系会讲下嚟讲普通话嘅， 系咩？ 佢中意自己嚟， 唔系佢系咪好似新加坡人嚟噶嘛？好似 佢系啊系啊， 系啊新加坡人嚟噶嘛， 所以佢个姓系佢姓吴，但系佢个串法系 W U 啊嘛， 哦， 系啊 U 啊嘛， 即系福建拼音或者咩嗰啲 啊， 咩经典金句啫佢， 好多嘅， 好正我都 系，佢咪喂咁佢有冇姓嘅呢啲官？我想问下咧，我真系有好奇啦，佢而家系佢咪裁判主任嚟噶啦？ 理论上系有得升嘅，其实 佢而家系主任裁判官啊， 佢系主任裁判官，其实喺裁判官嗰个级别就已经系最高噶啦。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即系有粉岭去睇晒咁样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principle 嚟噶嘛，喺粉岭嗰边， 粉岭去睇晒噶啦，系咪啲 系啊？ 去摸星，你估去摸星？ 咁我哋间中喺佢个庭度做，都知道佢对于呢啲水货客嘅态度系点样。 切肤之痛，我哋我嗰咧有一个好奇嘅谂法阿吴官系嘛？ 系 阿吴官点解咁痛恨嘅咧？系咪因为佢卖唔到奶粉咧？唔系，应该唔系嘅。 唔系啊，你明唔明啊？因为粉岭个庭基本上做嘅客，即系做嘅所谓客仔， 即系 啲拉到嘅被告人咧，绝大部分都变晒系 呢啲啦， 同一啲走水货啊、过关啊、打地铁职员啊、 但系 地铁车飞钱啊， 即系嗰就逃票逃票， 不断咁同呢啲过境有关嘅案嚟咁啊，其实都做到犯厌嘅。 系， 但系审紧 今日又审咗。判咗个死刑啦， 亦都坦白讲，即系讲开国内， 今日有个判咗咯，俾佢 国内人士个做法咧，佢哋俾律师嘅指示，通常都俾得好唔清楚嘅， 即 系亦都系俾一啲嘢系好明显系大话嚟，有啲嘢系好快就俾人发现到嘅。 即系官就好猛啦， 即系例如即系成箧都系，成车都系奶粉，绑到成身都系，摄埋喺衫里边， 咁 自己裤里边裤 咁离谱， 佢都系同国官讲求情嘅时候， 系配音嚟嘅， 唔系话自己食嘅。 咁啊，走嚟冇喎！我搭头等咧，哇！佢哋真系喺个火车嗰度咧，压起晒个裤脚，跟住捆晒啲晒电话喺只脚嗰度噶。 系，即系你去到求情， 成脚都系啊！ 你去到求情嘅时候，你求情理由你要合理啲噶嘛？ 我好多细路， 我系咯，我好多细路， 我开幼稚园嘅。 作为律师，你真系好难咁样，我哋又帮拜即系个 client 时速神 啦，即系客户俾嘅指示，我哋要跟足咁讲啦，理论上。 哎呀，你讲都即系自己都笑啦，系咪啊？ 咁冇办法噶，所以变咗 咁大。 咁所以成个粉岭 就系、是、就系、是、搞呢啲嘢啦。 做呢啲案系做到都好暴躁啦，即系。 但佢哋嘅量夸张 咧，个 workload 好犀利， 好犀利，好犀利。佢阿官上次讲嘛，佢国次嗰日讲嘛，佢旧年同而家多咗一倍嘛啲案，二千几到五千几， 哇，系最多， 系 最 多，好离谱。咁但系佢哋系超出嘅法例上限好多。 一啲啲，有啲系犯完又犯，犯完又犯， 重犯咯。 佢基本上可能好多次都同一啲重犯嘅被告讲咗话，你再犯我会判你监。 今日判咗个监，今日判咗 监噶啦。 今日有一单判咗。 佢几乎系即系其实系每次。 我而家睇翻新闻，67岁男子就违反限奶令，就拎16.8公斤。 公斤？ 哇，几多罐啊？真系1 K， 哇，十点八罐噶咯， 即系真系包晒箱 啊！吴慧芳啊，主任裁判官就话咧，有刑事记录，你第三次失手噶咯。阿林总就系啊， 失手 佢 就话，哦得啦，入狱4星期。 其实， 哎哟， 其实即系 使咩罚钱啊？ 嗱，不过我要强，我要讲翻咧，今日被判嗰个咧系香港男人嚟嘅。 哦。 嗱，所以咧，嗱，即系啱啱讲翻啦，即系阿大壮讲，阿大壮 咁样，佢即系佢知法犯法嘅成分更加高嘛？你喺香港，你唔会同我讲，你唔系好知道，原来咁样系犯法。 我不知道啊，我唔识睇英文啊。上个星期有人求情话我唔识英文啊嘛，系啊。 哎呀，咁鬼 stupid 啊！系啊，我哋啲求情理由就系咁啊。你话点搞？ 识英文，唔识英文。 跟住佢 算，唔 识。佢话文盲识字算啦。 唔识， 唔系。咁嚟咗香港5年嗰条友都话塞500蚊俾个教车嘅，俾个考牌官都话我唔知，唔知香港文化咁啊。嚟咗香港5年乜过去啊？咁样咯，系啊。依个嗱，因为港男嚟嘅，咁其实即系要讲咩咧？其实咧，好多走私嗰啲人咧，唔系大陆人嚟嘅。 系啊，佢似阿婆都系啦，佢话300蚊。 所以咧，嗰啲咁嘅， 因为香港其实有一批走开嘅。 系啦，你话嗰啲咩本土派咩剩嗰啲咧，你话捉住个东莞嚟嘅阿婆阿爸，捉住个拖劫嗰啲内地人咧，其实咧，老实讲咧，就攞嚟 都唔系好公平嘅。 所以呢个本土派要谂清楚，到底佢哋而家系咪争取紧本土利益，系咪要为本土嘅水货客争取翻？ 应该咁讲。嗱，系啦，嚟即系阿大壮，你真系一语中的，一语中的就系咧，佢哋争取紧嘅咩嚟嘅咧？争取紧个选票利益。 系啦。 呢样嘢，我就 山头主义啊， 一定系呢样嘢嘅。你班人，你班人一系就呢班人咧，就一系今年唔好出嚟选，一出嚟选嘅话咧，呢班人咧就系根本上争取紧自己利益。 唔系佢歧视鲜明啲咁讲，咪唔会又唔会食胡椒喷雾咯？ 咪咯，呢啲有佢成日喺度话叶宝林冇啲喺度，唔知咧嗱，冲完之后跟住咧就坐喺度，跟住影相、唱歌、散水嘛。佢哋一样噶，嗱，沟冲出完之后影相，不过系俾记者影相。跟住去差馆，跟住去差馆升援，跟住通宵第二日散水，一模一样。 唔系，第二日想停噶啦。 其实一模而家其实一模一样，呢班都系一个鸠做噶老实讲，你喺度话人哋左交，其实呢班都系一模一样嘅人嚟嘅啫。 系啊，讲翻个 background 少少，佢翻差馆升援，咁我睇新闻就应该见到有两支旗嘅，就一支黄色就写住热血公民啦，另一支就蓝色 嘅 本土 就系本土乜乜嘅 民主前 线，睇唔到啦， 民主前线 系啦。咁似乎系嗰两个组织啦， 总之做 嗰两个组织 出嚟选噶啦， 都似乎系相当之紧密啦，我哋嘅合作吓。 其实咪同一系列系噶， 我净系见到相啊，有个金金大支喺度， 卫星组织， 卫星组织咯啲系， 我见到有个金金大支， 唔系佢哋一出到嚟就戴住口罩噶啦，呢啲嘢系啊，都系嗰班人嚟噶啦， 你认得噶嘛？金金大支 佢有个沙田居民陈小姐，唔系郑 郑 小 姐， 嗰个话俾人踢爆咗系屯门居民嚟噶嘛？ 嗰个咪正，嗰个咪就 cat 王，嗰个系太多人认得佢咯， 系咯呢啲。 嗰個係一個 group 叫屯門人屯門市嘅 admin， 亦都係一隻資深嘅熱狗。 呢啲 佢唔係㗎，佢係城邦派㗎，有一輪係。 佢係自認係陳雲契女， 佢後來又變翻 陳雲契女。咁係咩？佢拆封咗佢未㗎？ 冇。 咩公主？ 冇封号，公主，冇封号， 郡主公主。 但系陈云嘅契女， 咁真系冇乜见树。 冇见树， 咁咪 拆封， 咁咪做咗郑小姐咯。 哦， 系佢又代表沙田居民出嚟， 即系你即系阿 Donna， 你被代表咯。 唔系咯，我又被代表。 咁样系，咁样系唔系几好嘅？即系你可以坦白啲讲，承认你系屯门哥嚟嘅。 咪咯， 你真系唔中意水果下， 唔系其实成单嘢最好。 咁样系冇问题，但系如果你去特登去 mislead。个 topic 就你特登话自己系沙田， 咁其实 咁系真系相当 有嘢操作嘅， 同埋呢单嘢最行高行系 TVB 咯，访问咗一个咁嘅热狗出嚟咯， 佢玩佢， 不过算啦 ，CCTVB 都系交噶啦，呢啲嘢都 睇到想笑死你 嘅 真系， 系啊，都系交噶啦，呢啲嘢都系。 咁但系你阿罗仁甲，你会觉得公众点睇呢件事？ 公众咧，啱啱啊大壮讲咗噶啦，你睇到电视之后咧，真系觉得呢班暴民嚟嘅。你嗱老实讲，真系我真系觉得你点争地产商又好，点争啲水货都好咧，你冇理由咁去冲闸，冇理由咁样去阻住啲咁样搞啲 sales， 啲 sales 真系无辜嘅。大家都香港人 ，sales 都系搵食。你估啲 sales 真系好恨做嗰啲大陆客咩？老实讲系咪先？我真 咁，但系 你 咁 样令到佢哋难搵食。 政党应该支持啲本土议题，因为反对啲本土议题咧。 佢作为社会运动咁样搞咧。是个饼越搞越细㗎嘛。 係啊。 因为你索性变恐怖主义，即係索性搞组织啦。 係啦。 直情你係好似伊斯兰国咁呢拍段片啦。 嗱你问你如果你话政党你政党你话政党嗰啲譬如 Raymond， 你话政党嗰啲譬如啱啱大壮讲你话你依家开宗明义囉。你政党嗰啲你咪选择自己一个政纲，你选择自己条路囉。我系本土嘅。 佢讲得好明㗎。 我唔系大中华，我唔系大中华交嘅。咁你冇乜嘢嘅啦。即系你问我政党讲到尾系呢个超级市场嚟嘅啫。即系咪成个政坛啊。去到选举好似超级市场咁样百货公司排个架喺度啦。有一种货品叫做阿游小姐。有一种货品叫做阿姐阿刘维卿，有一种货品叫做 AV 人，有一种货品叫做热狗，有一种货品叫做郁闷。咁大家自己入到去，你中意嘅咪白鸽绿色嘅阿游小姐咯。 但你通常都会 中意咪黄色嘅咪阿黄郁闷黄 狗 咯。但你 通常都会将啲相类似嘅货品摆埋喺同一堆噶嘛。咁个问题就系大家都讲紧一样嘢，就话我支持本土。咁但系问题某一类人一小撮人就垄断咗个本土嘅解释权。有啲人觉得琴日冲沙田就系一个本土运动啦。咁个问题就系话你哇。咖喱饭算唔算本土呢？ 咖喱饭 咁佢支持定反对琴日嘅嘢好呢？ 佢冇表态。 毛依依系啦，毛依依点你夹死呢啲人而家系？ 唔系你冇办法嘅呢啲，你喺个政党度，佢哋譬如你佢哋自己要咁样操作，佢哋要攞佢哋自己嗰、那个最嗰个市场翻嚟，即系其实你佢哋其实老实讲，讲到尾系个 marketing 嚟嘅啫。你 系啦， 点讲咧？其实系 sell 呢啲， 其实系一个好感性嘅嚟，我从来都讲，上次可能都讲过啦。你投票选举系好感性嘅决定嚟， 系啊系啊系。 你觉得 呢啲人代表到你，你 project 到你嘅形象落去。譬如你 N 年前有啲中產都投俾程介南噶啦，因為程介南企出嚟，佢最冇嗰陣左尾啊嘛。 嗯、 有啲中產我 project 落去嘅，程介南啊，又青靚白淨，又 劉德華咪啊嘛， 係啦，正行劉德華啊嘛，咪 project 落去程介南度咯，你咪投俾佢咯。咁、嗯、如果而家啲後生仔嘅，我唔中意 AV 人，我唔中意白鴿，我唔中意嗰啲建制所謂建制派啦嚇。咁、啊、我譬如我中意啲熱狗嘅，咁你。咪你咪你佢哋咪攞呢班人嘅市場咯。咁其實依個咧，其實係個制度問題嚟嘅。嗱、嗯，我撇除咗唔講區議會先啦，呢啲區議會佢哋唔會贏到，因為你單對單咧，你唔會贏到左派啲票。老實講都， 嗯、 你係講緊成個大選啦，因為個比例代表制啫嘛。你講到尾、 嗯， 比例代表制唔係鬥多票啊嘛，係鬥少票啊嘛。 係 你越多人選，越少票你鬥票尾啫嘛。你咪攞到一萬票、萬二票、萬五票、二萬票， 夠咪得咯。 即係長毛已經知道啦，長毛而家都俾人戒票噶。嗯、長毛最初頭攞四萬幾定六萬票，唔記得咗第一次。 六萬幾 票嘛，一路而家跌到四萬幾票。 阿姐都係票王喎、啊。 劉慧卿佢一路由十幾廿萬票跌落而家，係咯，即係幾萬票或者二萬票。 唔記得咯。 幾萬票一路俾人戒啫嘛。 未幾。 你因為呢個咧，呢、這個其實係個選舉制度嘅問題嘛。大家知道點樣操作，佢只要攞到自己個入門門檻就搞掂噶啦。喂，我拎出嚟，我企喺度，我企喺街度講，我攞到萬五飛，咪萬飛咪入去咯。 即係你嘅 imply 熱狗係會大勝嘅。 呢一系嘅人，你问我咧，嚟紧咧，每个区佢都会 放人选 入到去咯。你其实睇得出嗰个趋势， 进步民主派 嗰、那个趋势嘅咧，嗰个 系 particular， 可能叫 嗰个 趋势 嘅啦。嗰个趋势咧，你会见到嘅啦。呢啲即系呢个区议会未必咁明显啦，但系 立会 你嗰个立法会个大选咧，你其实我相信几明显会见到咁嘅趋势咧，因为你泛民嗰个票个饼咧系咁上下噶啦，你再做大啲，可能做大多1%好未？多一万几千人做登记选民，投票率大概都咁上下。你问我都可能会高啲咁多，新入嚟嗰啲会投咗去呢啲度嘅。本身一啲 middle class 或者系咩投开有感情嗰啲，咪投翻俾民主党啊，投翻俾大壮党，投翻俾其他嗰啲人咯。你新嗰啲其实一定投落呢啲，啲后生仔你唔会再投俾民主党噶啦。我同阿 Donna 都讲过啦，私下。民主党选完呢两年咧，基本上我谂都寿终正寝噶啦，即系老实讲完成历史任务噶啦，即系你个政改方案预过或者唔过好啦，佢会变成 好冇人咯、啊、咁样， 都系个表情有啲惊讶， 即系变成一个 佢有少少眼眉攞啊， 唔系呢个咧，呢个咧，你问我呢个咧系 系 大势所趋，冇人可以阻止到， 系 即系等于你学联最近咁样 合九必分， 分九必合系咪先？佢讲一定系 又退联又成啦， 一定系咁嘅。你个选举制度嘅问题系呢、這个系冇办法嘅。你北京可能咧都觉得系唔想见到呢个结果嘅。呢两我同有啲朋友倾偈，佢哋比我更睇呢件事睇得更透彻啦。 边件啊？ 选 举定系 选举？2016年大选、民主派咧都会赢翻廿几个位翻嚟嘅。因为那个 但会洗牌， 系啦，洗牌啦，嗱，即系大壮， 大家都会咁， 呢都知道啦。但系个民主派入边咧，民主党一定系唔会再多进账嘅，你唔会选多一个胡志伟，选多一个黄毓民入去噶啦。阿姐嗰啲退添啦，何俊仁退添啦，仁哥都退添啦。你选多几个热狗，选多几个可能系 屌热狗咁大王， 毓民嗰啲选多几个可能本土派无啦弹一个出嚟嘅。系咪先？冇乜所谓嘅。 郑松泰嗰啲啊， 系唔知嘅，你唔知嘅。老实讲，真系唔知系咩人入去，但系咧。入面呢就会变咗系呢啲人囉。咁佢哋会系成为一个另一个 alliance 囉。就唔系而家所谓嘅主流泛民。唔系嗰啲人嚟㗎喇。咁大家都知㗎喇，老实讲就。个立法会嘅玩法第日就唔系同你讲举 banner 担遮走㗎喇。入去真系同你订玻璃杯，同你订榴莲㗎，老实讲就一定系咁㗎喇。 气口弹啦，有时。 系呢啲唔使讲，你问我即系呢个选举制度嘅问题，老实讲系啊，即系你个比例代表就系利有利嗰啲细。 咁嗰啲和理非咪玩完？ 冇市场啦，已经系啊，你个市场越嚟越 小。唔系咁啊，硬系有啲中产嗰啲唔中意 有人力咯，但系就唔系白鸽咯， 系咯，都唔会系白鸽咯。唔会系白鸽，因为 Erica 唔系，因为佢其实选举佢有另一样嘢嘛，投票咧，佢唔投俾你，佢投俾第二个系爱嚟惩罚你啊嘛，佢哋你即系等于另即系简单啲讲就系票债票偿咧，佢 vote 就惊你啊嘛，呢样嘢咧，咁即系你变咗系会面对一个咁嘅问题咯。 唉，大家沉一沉添，好，转头翻嚟第三节。 好。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啱啱嗰节完嗰阵时咧，阿威文话大家好似心情一沉，我话我唔系，其实我听到民主党就系亡党，好开心嘅。 因为多拿去洗手间， 终于我呢个 系啊，终于消灭 同隔篱嗰个台有啲共通语言， 消灭埋八教啦，而家已经 唔系。但系我系点讲啊？我可能我、嗯、你话我回咗堂就得，你话咩都得、嗯。你系总系成件事，你系唔可能完全系冇咗个沟通机制。 我明白你系有啲叫做 染绿 情意结喺度， 唔系我唔系支持 头开又咁。 No， 我唔系支持八格， 系。 而系问题，你成件事你总会有个沟通嘅机制。即系头先，我觉得最沉嘅一样嘢就系话，你会觉得嚟紧，因为系个大势所趋，所有选民都唔会想佢投票嘅人同北京有任何接触、嗯。而你抹杀咗任何接触，基本上成件事就系话，就系嘛，大家打啦。咁、嗯、而系我唔觉得呢个系唯一一条路咯。 嗯， 即系坦白讲，即系当然我唔会信白鸽同佢沟通啦。咁但系问题，你始终都要有个 ground， 大家系诶、哎，我最少听下你究竟点谂，即系大家唔同意都好，我起码知道你究竟谂紧乜，又做紧咩先啊嘛。如果大家 day one 开始就已经觉得，喂，我同你冇嘢倾噶啦，咁啊，大家选过啦，唔系选过就入去掟啦，咁，唉，咁系咪嗱？咁你以后嘅趋势就会系你睇下你若有人掟蕉，有人掟玻璃杯，咁好坦白讲，就会觉得系掟玻璃杯嘅啦，好似有用啲。咁你有人会觉得掟玻璃杯都冇用，不如掟汽油弹咯。咁你件事会变咗点啫？即系我系沉呢样嘢，唔系关白鸽事。 嗯，激进化咯，所有嘢会 系咯， 系啊，激进化咯。 咁你而所有嘢就一同埋零，就冇中间啦。 你呢个其实而家都冇噶啦，而家差唔，其实而家都差唔多噶啦。你呢啲系啊，梁振英你都系想咁啫嘛，老实讲， 佢 系啊，佢系想咁啫嘛个社会。 所以即系讲开呢一样嘢，其实包括萧山或者好多人对港大今次公投又或者选庄，其实好多人都跌咗眼镜嘅，即系 推乱， 因为时间关系咧就播唔播片好咧。 唔使啦， 片就唔好播啦、嗯。你自己老人家，你觉得退联呢单嘢？ 其实输好少票嘅啫，244票咯， 即系来回系5%。 讲翻啊，系咯，244票， 6200人投票， 6000几人投票咯， 2522对2278， 两样嘢啦。第一就嗱，即系我又唔敢讲话好宅烂嗰啲学生啦。 系， 不过我估咧，老实讲，我睇翻啲数咧，阿陈善嗰个垃圾论咧， 系立交叉十， 系啦。又系都有影响嘅，因为咧佢应该系2月13号咧， 你成件事就系输咗一个 status 嘅。 你佢2月13号佢写出嚟噶嘛，话班人揽乜湿啦， 系啊， 佢入边嗰啲内容唔使我重复啦，大家即系应该清楚过。 佢一句说话系 call 俾人 call 咗。 如果你睇翻嗰个咧，退联关注咗个 Facebook 咧， 吓 2月13号嗰日咧，间到 like 嘅人数咧系直线上升嘅。 哦， 系因为咧好多嗰啲本土派又好啦，或者热狗又好啦，或者 平时唔理嘅人都好啊。 将 或者 呢个陈志贤 呢一页嗰啲 fans 投射晒全部嘅 晒出嚟， 系 咁咧就大家就去晒嗰、那个退联关注咗度，咁忽然间睇翻件事，咁嗱你可以见到，因为咧佢输得太少票， 系啊 200几票咧 就乜嘢？ 你问我咧，如果喺最后期有咁嘅情况之后咧，嗰200几票系咪因为咁而投咗落嚟嘅咧？嗱，你问我咧，我好有理由会相信系有咁嘅机会咯，即系你喺23号嘅最后投票最后一日。系咪先？ 即系选嗰最后嗰个钟咯。 好多时选咧就系咁样， 系啦就 最尾咧啲票可以跳到。 你问我咧，可能陈世荣都完全唔知道发生乜事嘅，佢可能都系纯粹系一时气愤嘅啫。不过咧就有嗰个位俾人嚼低咗，就咁解。 所以咧喺 Facebook 唔好乱写嘢。 咁呢个就绝对噶啦。咁你话另外一样嘢， 激嬲好多人嘅会。 你话跟住之后，我睇到唔知十星期日定星期六嗰晚咧，阿梁亮。阿梁麗閣咧喺自己個 Facebook 度寫翻啦，佢話咧，其實佢應該早啲企出嚟，旗幟鮮明，去話俾大家知，唔應該退聯嘅，點嗰啲啦。咁呢啲我都體諒到佢，明白到佢咧，佢個心情係咁沉重嘅，同埋因為咧，有啲人都話佢啦，喂，其實你哋港大嘅大佬，你哋都唔出嚟拉票唔沽票咁樣嗰啲嘢啦。咁佢哋初頭就應該係講過就係咧，咁你港大學生會嘅事，學聯咧唔應該夾太多插嚟咧拉票，好似咧就反而干擾咗你港大學生會個自主啊嘛。咁樣嗰啲嘢嘅。不過咧嗱，我就咁睇之前學生領袖啲學運明星啦，或者叫做去見林鄭嗰陣時候，去同啲官見嗰陣時候，你就話人哋咧。 鐵板一塊，落曬三集，落曬三集，八三一，寸步不讓嘅，唔使傾啦，你都落曬集噶啦。今次輪到呢個退聯關注組話啦，你哋改革唔得，我哋同你退聯。跟住佢就話啦，你哋做咩唔傾啫？你哋傾我哋改噶嘛？其實咧，阿梁麗國今次就變咗喺確聯入面嘅林鄭月娥 咯， 佢佢而家終於明白到咧咩叫我希嗱，我希望啦嚇，佢終於明佢哋終於明白到咩叫政治咯。你搞學運， 你覺得 搞政治係另一係真係兩回事嚟嘅。當你面對一班嗱，其實喺依個環境之下，學聯都有建制嚟嘅。當你面對一個建制派以外嘅嘢嘅話咧，原來咧、啊，喂，你話人哋同你講，你哋改革啊，你哋唔改革，我哋乜乜乜噶啦。跟住人哋就嘣一聲拎幾百個聯署出嚟，就同你搞一次公投。跟住你就同人講話，點解你哋唔同我傾啫？你傾我哋咪改革咯，喺現有機制之下改革，我哋可以經過唔知嗰個咩 council 咩嘢會乜乜會文會，跟住人哋都話：，屌你哋全部自己玩曬噶啦，你代表性都成疑噶啦，你邊有授權嘅？你幾條友自己玩曬啫嘛。其實呢啲嘢咧，咪就佢哋對住林鄭講嗰啲嘢咯，係咪先？係啊， 因為我自己會睇到兩大嘅問題，所有主張反對退聯咧，又或者 against the motion 嘅人咧，其實係 for 唔想退 ，for is sick。冇第二个原因嘅，总之啊 ，sorry， 我可能讲得好复杂，纯粹你系为咗唔想退，你就话俾人听叫人唔好退啦。你系唔系辩？你系唔系辩论紧人哋想退嗰班人 concern 嘅系有啲乜嘢？ 系啦，即系或者再简单啲，你或者再简单啲啦，即系话就咧、是，如果真系退联。共產黨最開心啊嘛， 係啦， 最開心就係中共啊嘛，邊個話齋 係啦，即係你將個論述太簡單化咧，你 convince 唔到咧其他學生 或者所有人就係講緊，你如果係退聯成功嘅中共最開心啦，你鼓吹退聯，所以你係鬼。 系啦， 第三句就系你鼓吹退联，所以你系二狗。 系啦，咁样咯，咁变咗咧，你就跌翻落去一个人哋觉得你高高在上， 就 系私怨地系啦，嗰啲问题度咯。 但系你睇翻税，即系退联所谓嘅 Facebook page 咧，其实佢所有论述 系 好清楚。系，我就系反对你一样嘢，你大佬文化咯、嗯，你根本喺现有体制系改革唔到任何嘢、嗯，所以我反对你呢一样嘢。 不过话我讲翻， 学联嗰个同民阵嗰个身影实在系太过接近， 冇办法啦呢啲样真。 基本上人哋佢都嗰堆人， 你未陈设影系啦， 亦都太 即系一啲啫，咪咯。 系啦，即系有啲 minor 啲嘅嘢，就系话你会唔会系左交味太重咧？ 唉，咁学生运动永远都系左交嚟噶啦。 而家就话 你掌声鼓励咁嘅嘢， 咁而家就话俾你听呢套嘢就系唔 work 咯，即系就系俾人就系俾人拉冧咗啦。而且每一个人都睇到呢一样嘢，一定有个骨牌效应喺度啊嘛。你第一港大退得，下一届喂下一波就讲紧领大啦。 系啊， 你再之后中大喂几时烧到全部啊？ 不过讲翻转头，其实我咧睇完晒咁多 Facebook 啊新闻啊啲人讲，我都老实讲，我都真系唔知咧退联班人咧系人系鬼嚟嘅。即系我都真系要 真真心交， 真系唔系嗱，有啲系真心交，有啲可能真系鬼佬咯。 头嗰啲人系真心交， 要 G D A 叶 系咪啊？又系 嗰挺咯， 几靓女喎！你知有个大壮走埋去阿 Eugene 叶个 banner 隔篱影相， 唔系啩？ 好开心， 佢系靓嘅。唔系你会同埋你会睇到 Smarties 本身嘅票，其实啲票系集中晒 Eugene 叶身上。 呢啲佢啲兵嚟噶嘛？听讲话 系啦， 共青团。 所以我就算你话好多系共青团，又或者唔系，即系好多建制派嘅票， 靓女有着数， 甚至乎系蓝丝带嘅票投咗落去 Smarties 嗰度，其实有好大部分人都觉得， 其实我都唔系 啲嘢要变， 都唔系嘅。你好多 W 好少嘅啫 ，Smarties 系几百票啫，得佢一个过千票啫嘛， 得佢一个过千票， 其他全部都500-700票啫嘛。 所以我唔觉得系共产党吹到票 落去嘅。其实佢哋个角系冇唔掂嘅，其实系另一赢咗个角咧，系啲票系4000+票嘅。佢哋个角系明显系赢好多。即系呢个你问我咧，就同嗰啲咩仲共产党冇关系嘅。反而譬如你话公投呢个问题，你嗰200+票咧，其实真系 乜嘢都 matters。 系啦，嗰样嘢咯，系啊，呢啲同埋你话譬如你而家讲话咩骨炮应嗰啲嘢咧，咁有人就话系咪共产党最高兴咧？咁我哋呢啲人最中意调翻出嚟谂噶嘛？其实可能共产党都唔系太高兴嘅啫。以前啊统战一个学联搞掂，而家都唔知 咁多山头 搞边个好咧？亦都可能好嘅，咁啊唔使搞咯，学运咪香港学运都陪晒沙收工咯，大家系咪？ 系咯，我就揞住半边嘴笑啦。 系咁对嚟讲咧，即系对佢哋嘅鹰派嚟讲咧，一定系好事嚟嘅。老实讲就讲真，总之学界以后唔使搞咯。我都话啦，老实讲，林郑以后唔使同学联倾噶啦，你都冇代表性嘅。 學聯你唔使講㗎啦，拜拜。 會唔會其實會唔會合返埋呢將來？因为其实经过公投之后又投翻入去， 冇乜所谓嘅呢啲，老实讲，你望呢啲好儿戏， 永远系越差。 即系嗰个唔系我唔用儿戏，应该话都自由嘅。你学联嗰啲咪又你有够学生同你做翻个团主，你有一次 referendum 啫嘛， 咁啊 入翻去咯，冇所谓嘅呢啲，我真系啊呢啲。 咁会唔会冇咗学联旅游噶？ 不如我哋讲下一单啦。嗱，头先咧阿路人甲就叫我哋记紧要买本一周刊吓， 系啦，阿大壮睇完啦，应该系嘛。 我过去睇啲嘢， 睇咗 book B 啊，佢 睇咗 book B，book A 咯 ，book A 唔系佢睇紧 Martin 呢个专栏，我知道， 系， 哦 ，OK OK， 唔系呢个就系因呢、這个事源，就系据称啦，行政长官啊689咧，促成咗商人啊，即系大楼个仔啊刘明伟咧、去一个叫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咧捐咗4亿，咁点解会去特登去呢个卡罗瑞典呢间学院捐4亿咧？原来咧。就係、是、首先咧，呢個學院咧就話有意喺香港成立研究中心啦，同埋最緊要啦，阿梁振英個仔啊，梁全恩啊， 都係叫 CY 梁啊，小啊 Junior 咧，就喺呢個機構喺呢個學院嗰度咧做做呢個博士後研究嘅，咁所以咧就促成呢個嘅捐款啦， 係， 仲要海外嘅捐款啊， 係，即係又係典型用公家錢。鋪路， 私氣唔係公氣， 俾嗱首先已經俾啲自己人啦，跟住咧再嚟咧就係為未來咧自己嘅仔將來嘅投身嘅行業咧去鋪第一個出路， 科研嘅前途。 哇，4亿喎、啊，但係真係大佬， 4亿對好多人都嚟講未必係錢， 唔係億力多咩？大佬4亿， 即係活乳酸菌，乳酸菌幾億個咁嗰啲啊， 老人家咩要爆啫？ 你都仲其他億嘅， 好堅 喎。 唔系嗱，我讲翻先啦。特首办咧就出咗声明噶啦，晏昼就已经就话咧，行政长其实佢承认咗咧，系去介绍咧刘明伟识呢个叫做卡罗林啊，卡罗林呢个咁嘅 学院 呢个研究学院嘅医学院嘅。不过就等系强烈否认啦，就一周刊个报道啦，就话咧为儿子铺路啊，千丝万缕利益咧，与有关指控咧与事实不符咁样嗰啲嘢啦。呢、這个就 切咁，你点会拣呢间瑞典 嘅 啫？ 我今日一睇， 佢想否认边样嘢，佢唔 系咯， 系 咯，否 认 边 样嘢啫？第一，我讲一样嘢先。今日咧，大家嗱，今日一周刊咧，平时应该星期三先出书，佢就今因为应该星期三嘅过年，佢提早星期一出书啦。不都亦都不排除，因为佢有个咁嘅封面爆出嚟，所以提早出书啦。咁咧，一睇到封面，今日咧就已经大家即系就中环嗰啲人咧就即刻第一个问题问咧。怪唔得梁振英琴日就被撵走咗啦， 放咗假， 又唔使回应， 放到八日啦，咁又已经逃之夭夭，着咗草咯。呢、這个 咪有白宫发言人噶嘛，系咪有冇出嚟？系咪 白宫发言人今日唔出嚟啊？就走个声明就算数啦，系咪先呢啲嘢？嗱，呢单嘢你问我咧，就阿 Donna 呢啲咧，就佢哋党又阿挺咧，已经开咗记者会 啦。 如果你去个spin doctor， 你会点 spin 咧？除咗飞走之外， 真系飞走系最好，唔回应咯。等佢丢淡咗咯。 唔系，如果系啊，我系去边度？应该揾梁太出嚟回应。又搞我个女仔，搞我女你班人。 你真系梁博 梁克毒梁博啊！ 一周刊嘅报道黑博 梁 唔系黑毒梁博， 唔系正招毒啲嘅，叫齐恩出嚟开记者招待会，签咩友善？ 系啦，咁样咯，近或者近翻去 先。I am just 全恩咁 样。唔系咯，啲呢啲嘢，唔系呢嗱，老实讲呢啲嘢咧，即系。否认点都好啦， 佢个仔即刻唔要咯，成个多 啦，否认 呢啲嘢， 否认啊，点都好啦。你问我就讲呢啲嘢咧，即系大家香港人眼睛是雪亮的。 不其实佢咪即系咁戆居咧？佢咪即系觉得系咪冇人知嘅呢啲嘢？ 佢系摆明居马，当你 摆明居马 死 嘅。呢单嘢就摆明居马嘅。老实讲真，呢啲嘢嗱，我就我其实我就 其实系阿大佬个仔擦鞋咧。 唔系，我要 lift 翻少少先。点解要咁多个人唔拣？要拣俾大楼，因为佢老豆衰咗嘛，喺澳门。 嗯， 都关唔到事，就佢唔翻澳门咪得咯。 即系如果你阿威文嗰法咧，就等于当年咧曾荫权就揼十大富豪嗰个关爱基金，就另类赎罪券系啦，呢啲咁做好事都好嘅。 哇，死嘢赎罪券咯、你 死咪少咯。唔係嗱，據聞啦，我唔係講緊邊個，我唔係講緊啱啱威文講嗰啲人啊，姓 L 君啊，咩君嗰啲人啦、啊。 呂麗君， 據聞係真係有個超級大富豪啊，有啲麻煩， 嗯、 而係話擠低100亿冇事噶嘛。 嗯哼， 擠低100亿，同埋搞掂一個政壇嘅名新 政治明星， 通常 爆佢大镬一百亿冇事。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啊？好难，好难叫人咁样讲， 系咁多。 咁但系我想唔系，我想知道嘅就系话，通常呢啲人口讲嘅搞掂系咩意思？即系要佢身败名裂啦，定还是系 身败名裂？ 有咩有咁咩？ 有 边个啊？隔篱嗰个啊？唔系啊。 佢 真系有嘅，真系有嘅。 有个人身败名裂， 有真系传得好，传得好紧要嘅。系啊，前几年传得 写俾写写出嚟啊。 系啊，传得好紧要嘅呢啲真啊，真系 真系有鬼咁犀利，值呢个钱。 系啊，你总之唔系，总之你挤低一百亿出嚟，跟住你仲要、 啊、 你仲要搞到一某一个 政治新 星，政治新星身败名裂嘅，要去消失嘅， 系发生咗噶， 冇发生到后尾，系啦。 切，你讲晒啦， 就系冇发生到政治， 唔知够胆讲， 系啊， 越讲越细声。 系啊，呢啲系唔好讲啦。嗱，呢啲啊，梁振英而家就着咗草啦。 系 啦， 老实讲，时事评论节目， 嗱，梁振英就着咗草啦。 系一个 我就嗱，你问我咧，我就好期望咧去翻埋香港回应呢单嘢嘅，即系呢个叫做咧 八日后 梁振英为仔铺路呢个古仔嘅。点解咧？我就太欣赏佢嗰啲语言艺术啦。 吓， 即系我睇完，我上个星期五睇电视咧，就去出嚟回应嗰个叫做创科局。咁大家就理得去创科局做乜鬼啊？咁问佢，等系问翻佢嗰单就港大啊，你系咪搞啊陈文敏教授啊？你系咪将某一个呢个名誉博士嘅名单你 剔除 啊？佢话咧，我系行使我作为一个校监，作为一个行政长官，我系行使我嘅权力啫。嗱，呢啲语言艺术，你问我咧，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咧，就或者作为一个有志从政嘅人咧，老实讲，真系经典教材。 其实你 delete 咗边个咧？ 嗱，呢个全世界都想知嘅，有人写过噶嘛？我唔系我讲，呢度真系唔系有人写，我系唐英年啊嘛。我觉得唔系咁简单嘢呢啲嘢。唐英年佢先唔会查啦。 咪系咯，咁 friend。 使咩查佢啫？咪先呢啲嘢，真系。 咪不如攞个安铎又点啫？冇。不过 Hong Kong 于安铎又真系好鬼 honor 嘅。 但系佢肯定梁姐肯定知道啲嘢咧， 系一个佢唔想卜佢头嘅人咯。 嗯、 因为你 会唔会系 delete 会唔会系 delete 咗一个 convocation？ 你要个校监， 会唔会系 delete？ 但系会唔会系 delete 咗一个俾人查紧嘅人咧？ 查紧嘅人 点啊 ？Donna 系咪 Con U 个 Law Faculty 有嘢想补充啊？ 冇啊， 我冇，唔系你写嘅， 唔系，我 Dennis 写，唔系嗰个啊， 唔系，我点知你 refer 边个啊？ 冇嘢啊， 石永泰， 大家睇到噶啦。唔系，我又觉得哇，呢、這个 project 真系见臭咯。 嗯、 大家唔知道有冇睇 IK Cable 嗰、那个佢个专访？哇，佢讲嗰啲嘢咧，真系洗涤咗我心灵啊！简直 阿妈系女人。 阿妈虽然阿妈系女人，但系冇人再讲啦，已经 系啦，即系佢讲嘅阿妈女人咧，就系紧要嘅。 哇，佢讲嗰啲法治啊，成嗰啲咧，即系当今嘅边个够胆出嚟讲先？ 佢讲嘅嘢，访问大家睇咗噶啦，冇 cable 嘅人都上网睇到嘅。 系 以你接触嘅阿大壮，阿石大壮。 我其实唔同佢深交，我只不过真系喺庭嗰度见过佢。 浅交都讲下啦，我哋净系同佢冇交噶嘛。 神交 系 冇咪个人好 nice 咯。 佢结咗婚未噶？ 结咗，好似有 佢太太咧系咩人嚟噶？ 我唔知道、啊，有女咯，加拿大嘅好似。 哦，怪唔得咁坚啦，最后都系攞加拿大护照出嚟啊嘛。 唔系我唔肯定，不过我喺庭度听到佢同人倾偈， 呢啲咪叫做外国势力咯。 咪其实真系有啲咁嘅嘢系会放胆少少嘅，我觉得啦吓，所以够胆出嚟即系冲咯。 先系啊！你觉得系佢哋系咪佢系咪忍咗好耐咧？其实 唔系，其实之前都有嘅，但系佢名不正言不顺啫嘛。佢冇理由无啦啦自己用石永泰样出嚟讲。但系你做咗巴即系嗰个主席嘅时候，亦都唔可以用呢个主席身份去讲噶嘛。咁而家 咁系咪忍咗好耐咧？即 系唔系我谂啲人话佢系咁嘅性格，即系冇变过嘅个人。 咁会唔会对新一任嘅主席啊 Winnie Tam 系嘛？ 啊霍总话 Winnie Tam 都系 系咪要好大压力咧？ 唔系小嘢噶嘛？ 我哋对女人有信心啲嘅， 但系冇咁够特僵噶。你唔觉得女人出嚟讲嘢？ 但系女人唔会俾人有咩痛脚揸住嘛？ 哦，咁啊可以。 你想讲边啲人有痛脚 揸住啊？即系嗱，即系嗱嗱，呢样嘢真系 尤其是大壮，尤其是男人嗱，最多 嗱嗱， 唔 系呢样嘢真呢样嘢咩嘅？你出到嚟呢啲做啲公共事务嘅话咧，即系男人最唔着数嗰啲咧，就女人啊嘛，呢啲华叔教落噶啦，你呢啲。 即係你從政咧，錢銀女人你唔好搞啊咁樣嗰啲嘢噶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咩搭 lift 啊嘛，有個女人喺度冇入 lift 嘛。 係啦，華叔的係咧，依兩樣嘢咧，如果佢有記性嘅話咧，就從來都唔搞嘅。即係你其他嗰啲我唔計啦，係咪先講真？即係錢銀女人，錢銀就另一回事啦。女人就掂都唔好掂，因為你真係賴嘢嘅，老實講真。 但女人愛嚟射噶嘛。 咁女人如果從政咧，咪至少你冇咗 一飯先啦， 係咪先講真？係啊，咁你錢銀嗰啲嘢，咁呢啲係另一回事啦，係咪先咁樣咯？係啊，但係會唔會真係對而家呢個主席阿譚小姐好大壓力咧？你覺得？ 我谂佢今年点都唔会做啲咩嘅， 因为有个变咗个 benchmark 啊嘛，佢阿石总。 唔系，但你在呢、這个在呢个位置嘅时候，你真系唔方便好激进嘅、哦，因为你其实就代表咗全个法律界咁滞、哦，你点敢够姜好似石永泰出嚟讲啊？ 石永泰之前有冇旧年咧咪都有一两次嗰个黑衣游行嘅？阿石永泰 冇 出嚟嘅， 冇 嚟嘅， 冇 系啊。 但佢又冇反对嘅，有邀请咯，我记得，但系就冇去到咯。 咁你觉得佢坚啲定系阿陈景生坚啲咧？ 吓，陈景生好少出嚟讲嘢啦，系嘛？ 但系陈景生佢唔系成立咗基金啊嘛，雨伞基金、啊。 其实，哎呀，我又唔想。 佢嗰个基金系点样走出嚟噶？ 唔知嗰句嘢出唔出到街啊？不过 anyway， 唔系啊，嗱你就， 其实我想 stop。 唔系，其实咁样应该咁样讲，应该咁样讲。嗰、那个基金系点样？即系譬如啲钱系啲钱而家点样筹翻嚟 嘅？有啲有心嘅人捐，其实而家就唔系好多。 咁喂，点样搵到佢出嚟嘅咧？ 因为佢系一个比较政治中立嘅大状嘛，亦都即系佢老咯，咪即系唔系老，即系 资深，同埋江湖地位， 使唔使捞啊你？ 唔系 ，M H A 唔会听，不过好多人听唔讲俾你听。 江湖地位够你几实？ 资深、 老练 ， 江湖地位够， 有信誉，系啦，样都好啦，总之，所以咪揾佢 lead 咗呢个基金咯。咁其实呢个咧就系火翻嗰啲真系申请唔到法援嘅人去申请嘅，譬如因为佢哋譬如有时被人揼嗰啲啦吓，佢要攞个 medical report 成8000蚊一个噶嘛，哇你！咁你申請唔到法援，咁你冇律師，攞8000蚊去醫院攞個 medical report 嘛？咁佢咪可以申請？ 呢、 這 個基金咧有冇封頂嘅？ 咩叫封頂啊？ 即係最多擠低幾多錢喺度做？ 應該暫時冇咯。 有冇咁係冇，即係冇，係已經有人 commit 無上限嘅啦。 咩啊？ 即係你最後你籌無上限嘅錢翻嚟嘅要？ 冇一個顶咯，暂时筹到几多咪几多。 咁但呢啲大家都明白，即系筹钱就攞嚟讲嘅啫，即系咁。 诶、欸，你讲咩啊？你想问咩啫？你直接啲咯，你咁样。 我想问，有冇人已经讲话嗱？我最多俾 Les 俾3000万出嚟嘅啫。 冇， 即系都有义气嘅大家。 你讲啲人攞出嚟定系咩啊？申请啊？ 攞出嚟嗰啲人啊？你估真系唔通我会 唔 系？ 你估好多人攞钱咩？ 唔系咯。就系嗰几条友会唔会嗱？我最多挤3000万噶咋？系咪咁睇？有冇噶？ 唔知呢 啲嘢， 唔知 都系唔好问， 得啦，唔好再讲啦，入到声啊 都系唔好问你，都系唔好问你呢啲。 嗱呢剂嘢唔知点， 都系唔好，都系唔好问你。 翻后再 讲，唉， 翻后再 讲，都系唔好问你嘅问题。 总之系啦，总之雨伞运动要即系领嘢打官司又好咩都好，就可以申请啦。 即系嗰阵时嗰个粉笔妹妹咁都可以。 哇！你唔好乱咁讲啊！ 粉笔妹妹佢冇事啊。 即系可唔可以攞咧？如果有需要嘅话。 佢有啲 criteria 嘅都， 但如果咁样即系额头作 咁热狗得唔得？ 热狗系啦，热狗作住热狗得唔得？ 睇下佢做乜，睇下佢个 nature 系咩咯？即系如果系嗰啲暴力冲击嗰啲， 告亲都系告袭警噶， 系啊。 嗱，嗰啲我记得好似唔得。 喂，边个批咁样呢啲？咁啊 系 咯， 就系你见到上个月咯，即系有 方文生 啦，跟住有个 accountant 啦，有个医学家，有个律师嘅，即系律师嘅，全部都冇政党冇成， 即系信得过呢班人啦。 系啦系啦，真系一路即系我哋信得过嘅人。 咁我哋都鼓励二九申请。 我支持陈文文加入，叫佢都冇得做副校长啦，你都做呢啲咯。 真系冇咩？系咪有仲有一线生机啊？ 冇啊！你俾苹果报咁样搞法，死亡之吻嚟噶啦。而家文汇报今日又鸠问，咪狗问佢啦。系咪先？跟住话苹果捧佢啦，系咪先？系啊， 衰格， 唔系啦，你跟住死亡之吻，佢冇运行噶啦，搞头啲嘢。 苹果系冇快执啦。 喂，但佢唔系，喂，但我之前听佢讲咧，佢唔系陪个女去英国读书嘅咩 ？Sabbatical 嘛，即系放完啦， 即系放完啦。哦，怪唔得佢话唔喺香港啦。 唉，唔好阻住下台啦，唔好阻住下台啦。唉，即系今日系啊，9:30啦，即系嗱， 各位。 要点都要拜个早年，因为好捻老土。年初啦，个个身体健康啊，人人笑口常开啊，羊年赚得更多系嘛？你需唔需要恭喜其他人啊？ 咩人啊？老人家就身壮力健啦，小朋友就快高长大啦。所有嘅香港人咧，喜气洋洋啦，系咪？ 老人家咧，老人家 呢个成我嗌咪。 我开咪嗰时候就同大家讲咗新年进步，就身体健康咁啊，希望大家就羊年大吉啦。 好 ，OK 嗱，霍总就啱啱出咗去，但唔紧要啊，佢总有。渠道同你哋讲到嘅， 记得去年宵喎、啊、帮衬民主党嘅 counter 买呢、這个。 屌， 齐恩你毛巾， 哎、好，再见啊！ 九两条，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拜 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在年糕和萝卜糕之间，我们选了花生那边。你听的是 hkpeanut.com。